暖阳光缓缓地照进庭院里，红色气息弥漫在空气里。阵阵的鞭炮声回荡在巷子里，震耳欲聋的震到我心里。我说声恭喜恭喜你，祝福你天天无后皮，等红色泡泡装满你我的月底。我说声祝福祝福你，恭祝你事事都顺利，前途就握在你的手里。一起来恭喜恭喜，祝个年万岁，快乐气氛每天在身边传递。一起来努力努力，祝个年万岁，梦想都实现就是幸福的证明。转到我心里、yeah! 我说声恭喜恭喜你，祝福你天天无后期，粉红色泡泡装满你我的月底。我说声祝福祝福你，恭祝你事事都顺利，全部掌握在你的手里。一起来恭喜恭喜，祝个年万岁，实现就是幸福的真